现被爱却孤独，再演他要的全部。玻璃的倒影面目模糊，伸手也不能碰触。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被幸福耽误重复。爱因不忍输，有苦说不出。随便他们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说吃海鲜的那些事儿了。 哎，你喜欢吃海鲜吗？ 你猜。 我知道四娘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据说他家还有不少藏货呢。哎，昨天我去的没给我吃啊。 那个，这你知道什么叫趁着人少吃点好的吗？ 嗯。 就比如说呢，你像这种时候肯定我得自己在家偷偷吃，对吧？那你去我怎么能拿来招待你呢？海鲜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东西。 嗯。 但是啊，其实咱们在北京来说吃这东西价钱也确实是不是那么的便宜略贵。 是的。 但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吃海鲜的那些事儿。你最喜欢吃海鲜的什么呢？ 对，喜欢吃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最近到了什么的季节啦，貂蝉？ 皮皮虾的季节了，对吧？ 对，皮皮虾的季节了。其实我们说起皮皮虾就有很多 好玩的要说。 嗯， 首先第一，你看这个最近网上特别火的那个段子叫什么？皮皮虾，我们走。 对，我们走吧。 哎，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百度了半天才知道，哦，原来是有一个这个打游戏的网友， 嗯， 还蛮厉害的，他起了个名字叫皮皮猪。 哎， 由他而演变成的皮皮虾我们走。 嗯， 但是你知道皮皮虾在我们老家那儿叫爬虾。 在烟台叫爬虾。 叫爬虾。 嗯， 在威海呢叫，还有这个大连葫芦岛地区呢应该是叫虾爬子。 啊，对，虾爬子。 哎，有很多种不同的叫法。还有一种叫法叫 叫什么呢？ 叫琵琶虾。对，是叫琵琶虾。 琵琶虾。 嗯，还有叫虾虎。 哦， 嗯，所以也是很多种不同的叫法。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皮皮虾。那， 嗯， 其实我不仅仅是爱吃皮皮虾，我还吃螃蟹。那我爱吃螃蟹的， 哎， 痴迷的地步呢，到我养了一只猫，名字也叫螃蟹。 对，四娘家养了一潭这个一缸小鱼， 嗯 嗯，里面有只螃蟹，今天我看着了 三只 啊，三只呢， 对，你观察不仔细。但是那个螃蟹有点太小了，一口就没了，没法吃啊。 嗯， 好了，那其实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聊，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你经常去的这个能吃海鲜的很新鲜的这种海鲜的小地儿。 嗯，来推荐给我们。 嗯，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下推荐哈。当然了，首先我们推荐的原则呢，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新鲜。 嗯，是的。嗯， 好的，那这样我们在仙都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 嗯， 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 嗯，没错。 来和我们参与互动，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海鲜的那些事儿，来给我们做做推荐。嗯， 啊 啊，你说。 嗯，我想说的是，海鲜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哎，对， 哎， 也可以。 没错。 嗯， 有喜欢吃煮的， 嗯， 蒸的， 嗯， 还有炒的， 嗯， 辣爆的， 嗯， 哎，也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怎么做的海鲜。 好，那这样我们就在公众账号上等着您。 当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江先生了个胖娃娃。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把简单都变得复杂。当初最简单的梦可别忘了。哦哦，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love me love me，甩掉那些lonely lonely。

了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你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回到仙头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海鲜。 哎，问问貂蝉喜欢吃海鲜吗？ 喜欢吃啊。 有多喜欢吃？ 我肯定没有像你那么痴迷的程度 啊，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海鲜的。像螃蟹呀、扇贝呀这类的，我还是蛮喜欢吃的。 哎，其实说到海鲜啊，我想做一个小调查，就是问问大家哈、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因为我发现海鲜其实它的做法也有很多。你看，同样是皮皮虾吧，你知道皮皮虾还能够辣炒吗？吃过吗？ 没有，我只吃过清水煮的。 我吃过辣炒的皮皮虾，然后还有这个包括螃蟹也是。有人喜欢吃原汁原味的蒸的螃蟹，也有的人呢喜欢吃香辣蟹。它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典故呢，我是听附带那一辈人说起的，说为什么海鲜会出现这样各种各样的做法。其实原因是这个早些年的时候交通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这个内地的海鲜呢运输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去做到完全的保鲜。所以当从海边运到内地的时候呢，这个海鲜的味道啊各方面都会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会有一点点，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变质的感觉。但是呢又怪可惜的，对吧？于是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辣炒之类的做法，加大量的香精这些调料，把原来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坏掉的那个味道给掩盖掉。但是其实它不仅掩盖掉坏味的同时，也把海鲜原来的鲜味给掩盖掉了。于是呢就比如说你看喜欢吃辣口的那就是香辣，还喜欢吃这个，还有椒盐皮皮虾，对吧？喜欢吃咸口的，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这样的做法。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准不准确啊，所以来征询一下我们听众的意见。那么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但是现在好像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追求原汁原味的海鲜了。你看咱们仙都客栈开播以来，单是在咱们平台上做过推广的海鲜的商家就有很多家 了。很多 了， 对。 我印象最深的是房山在在哪里位置？新港海鲜城关。 对，在全京城的下面。 全京城楼下 二层 有一个新港海鲜，它是一个自助。那这个新港自助呢，其实价钱还不它 太便宜、嗯、现在涨价应该是涨到了208元， 对，208一位、嗯、 但是他们家的海鲜非常的新鲜， 对，而且种类比较多。 嗯，前两天有一个听众和我们互动留言，我觉得特别好玩。嗯，他说每次去他们家吃海鲜的时候，不吃别的，专吃螃蟹，两个人吃40多只螃蟹。 哎呦，那你的手疼不疼啊？ 对啊，当时我还想说，这一个螃蟹按照5分钟计算的话，这40个螃蟹，一个人吃20只螃蟹，这就得100分钟。嗯、这光螃蟹就得吃，你就在那扒皮儿吧，你保持5分钟1只、5分钟1只的这个飞速，也得将近2小时才能吃完这40只螃蟹，嗯、真的是也神人，算是螃蟹达人了，给你封一个外号哈，螃蟹达人。那同时呢，我们除了新港海鲜以外，还有涿州，我们也有过一家。 嗯嗯、对， 叫做渔夫渔妇， 对， 嗯，渔夫 他们这个是蒸着吃的，对吧？我还记得， 嗯，它和新港的区别，新港海鲜呢是煮的， 对，是一个小火锅那样在煮， 嗯，然后渔夫渔妇呢是蒸汽海鲜，是放在屉笼里面蒸。其实这个蒸，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最接近于海边人吃的原始的味道了。 哎，海边人不是放锅里煮吗？ 蒸，其实就是 蒸 、嗯。你像螃蟹吧，基本上我们家买回螃蟹之后，大锅。蒸包子的那种大锅，放上这个盖帘儿去，把螃蟹往上一放，再撒一点盐，关上锅盖，哎，一会儿就好了，是吧？所以蒸汽海鲜应该还算是最地道的。那据我所知，渔夫渔妇不仅是口味比较正宗，而且它这个价位哎还不是那么的高， 嗯， 只不过说是建议涿州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哈。那偏远的地方呢？朋友们呢可以去玩的时候顺带尝一尝。好了，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两家呢，也是我们之前在鲜头客栈上给大家见过面的，做过推广的。如果你有其他的推荐的吃海鲜的好地方，也赶紧过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哈。推荐有礼。 嗯， 好了，那这样我们听到一首跟海有关的歌曲吧。 嗯哼，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37，欢迎回到今天的仙偷客栈，我是四娘。 嗯，我是貂蝉。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海鲜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说海鲜的时候呢，有这个很多听众一直在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人说我爱吃炒的。有人说我爱吃蒸的，有人说我爱吃煮的，最奇怪的是有人告诉我他爱吃炸的。但我 能炸吗？ 你不知道吧。我们这一位叫做点燃灵感的香烟啊，这位听众和我们分享哈，说他喜欢吃炸的。炸的是什么呀？说小时候家里就住海边，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赶海。赶海赶回来抓的那个很小的小螃蟹。比拇指大一点点的那种小螃蟹。其实应该就是我鱼缸里养的那个大小的那种观赏的那种小螃蟹。但是其实海里有很多很多的，我小时候也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抓过。 去抓过然后回家炸。 对，回家炸。炸完了之后呀，给我爸下酒。我爸从小特别喜欢吃那东西。 哎呦， 所以从小我跟我妈去海边赶海，赶完了回来给爸爸下酒，炸那小螃蟹，还真不错哈。 肯定好吃。 对，但是特别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很少了。可能现在偶尔如果说咱们到沙滩上玩，可能碰见个一知半知。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海面退潮了之后呀，因为它海底是不平的。有大坑。坑里面那个水藻也都留在里面了，把那个坑里面那水藻啊往外一掀，螃蟹乌泱泱的就往外爬，就那么大个的小螃蟹， 特别多是吧？ 特别特别多。哎呀，现在就真的是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提醒听众一下哈，你们知道吃海鲜的时候不能喝啤酒， 容易痛风。 对对，这个嘌呤高。 对， 但是可以喝红酒，喝白 酒。 对， 黄酒还是不错的。好的，那这一时间后我们有听众在和我们互动。托尔精灵说啊，记得有一年单位组织海边旅游，海鲜大杂烩，啥都有，一锅蒸倒在桌子上，大家围在一起喝着小酒，吃着海鲜，说美死了。现在呢，真想多带老爸老妈出去走一走，看看大海，吃吃海鲜。说这几年老爸身体不太好，外出旅游的机会呢也是越来越少了。那在这里呢，托儿经理也是希望借助我们的平台给爸爸妈妈点一首歌。点蔡国庆的365个祝福。那没关系，这首歌送给你，我们从头开始放吧哈。来自蔡国庆，365个祝福。

悄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干，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来着不走，挂在墙头 上。 OK， 北京时间的17:52，仙偷客栈依然陪着你在路上。那么仙偷客栈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这半天啊，我们在聊海鲜的时候，四娘我基本上这个哈喇子是哗哗的流。 哎呦，止不住了是吗？ 止不住了。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看这个咱们听众还有跟我表白的呢。说这四娘的声音快迷死我了。 哎呦，说假话的吧。 我也觉得我的声音快迷死我自己了。 难道我的声音好不好听呀？ 离我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一丢丢。 哎，之前给我留言那个听众哪儿去了？哎，我的貂蝉。 好吧，好吧，这个。正经的啊，工作时间。 嗯， 所以呢，今天在咱们的现场也有很多听众和我们来聊聊海鲜的那些事儿。那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但是呢，咱们仙都客栈哈，我也四娘也要友情的提醒大家一下。那您的留言如果说想上墙的话哈，还是需要稍微的多动那么一点点的脑子，多用那么一点点的心哈。 嗯， 比如说你如果说喜欢吃炸的，就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告诉我们你喜欢吃炸的什么呀，你为什么喜欢吃炸的呢，对吧？分享出你的经历来，然后或者说分享出这个做法呀等等的都可以哈。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节目也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一首点歌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阳光男孩点播的，他说因为我与我的一个同学，哎，这个同学的名字叫做王翔宇，分开两年了，我非常的想他，所以想点一首突然好想你，想祝福他中考金榜题名，考个好成绩。 对，马上就要到了这个中考和高考的这个时间了哈，六月份了，马上到了。 对， 也祝所有的这个参加考试的朋友们吧，都能够金榜题名。 好，同时呢咱们学生好好考，考完了之后呢爸爸妈妈就也可以放手让孩子们 好好玩， 好好去玩了，对不对？那同时呢，我思娘打一个小广告预告一下哈，接下来六点到七点的时间段呢，我们将进行一个好音乐九五九以及慢生活八九五电台双频同播的英国游学小记者夏令营。哎，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 介绍对，以及分析。 是的，如果你想跟着电台主持人一起去英国参加夏令营的话，那就锁定收看，不要走开。锁定收听， 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好的，那最后送上这一首《突然好想你》，祝福阳光男孩，同时也祝福王翔宇中考考个好成绩。 嗯。 为何我们还是要分享各自的 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